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82集，阴牌。黑气直冲张涵而来，他勉力地抬起铜钱剑想要抵抗，但在黑色气团的威压下，他辛辛苦苦收集来的五帝钱竟然红绳崩断，铜钱四溅飞开，散落一地。五帝钱有大小之分，小五帝钱就是指清朝顺康雍乾嘉五个皇帝时期的钱币，因为这个时候的五帝钱是黄铜所铸，而且当时社会相对太平，铜钱经过千万人之手，阳气充足，流传下来就有了驱邪的能力。大五帝钱则非常难找，指的是秦半两、汉五铢、唐朝太宗或高宗或玄宗时期的铜钱，宋代通宝以及明代永乐通宝，很多人实在是难以集齐，会全部用汉代的五铢钱代替，也称为五铢钱剑。但张涵的这把铜钱剑跟市面上的小五帝钱或者五铢钱剑不一样，这是名副其实的大五帝钱剑，也只有他们这种出身底蕴的名门子弟才能拿得到。谁能料想到这邪物竟然强大如斯，连他这把含有的大五帝钱剑都能无法抵挡。张涵睁大眼无法置信，只能手忙脚乱地从兜里掏出符文掷向黑气。他虽是张家嫡系，资质却很是一般，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平时卜卦问事这样的能力也是绰绰有余，加上他在外面数十年一直都没遇上什么棘手的点子，对术业难免有所疏忽。没想到夜路走多了，终于碰上硬茬，符文与黑气相遇，瞬间爆出了一团火焰。张涵这张符不是网络上随随便便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护身符，而是货真价实的龙虎山镇邪符。当年虽然因为历史原因，龙虎山张家分裂为两支，一支去了台岛，一支留在大陆，但张天师传承下来的东西，台岛的那一支自然也继承了。这张镇邪符乃是台岛张家掌教亲手所画，效力自然非同一般。黑气瞬间爆开，但张涵还没来得及高兴，爆开的黑气旋即又凝聚起来，朝他掠去。张涵傻眼了，一切变故不过发生在几秒之内，他想要起身闪避为时已晚，只能随手抄起落在旁边的台灯朝黑气扔去。台灯穿过黑气落在床铺上，根本无法造成任何伤害，而黑气已经近在咫尺。 我命休矣！ 张涵像所有人面临无法抗拒的危险时的反应那样，下意识地闭上眼睛，腥气迎面而来，但身体并没有想象中被黑气撕裂包裹的痛苦。张涵有点奇怪，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带着死里逃生的庆幸，看着一道剑光穿过黑气，黑气被劈为两半，剑则直直地插入卧室墙壁。冬至一跃而起，飞奔去抽剑，被劈为两半的黑气震颤着，慢慢又有了合拢的趋势。 老刘！ 冬至大喝一声，无需多言，刘清波后手接上，背后长剑出鞘，剑光化作万千，悉数照向黑气。二人事先没有任何演练，但经过一起对付三头巨蟒的搭档情，两人似乎有了那么点战场默契，立马就能领悟对方的意思。尤其关键的时刻，瞬息万变，任何一个机会都不能错过。时间回到十几分钟前，刚才进来之后，虽然那团黑气看着就很棘手不好对付，但冬至和刘清波觉得张涵怎么说也是台岛的张家后代，肯定能顶上一阵，就先去查看韩琦的情况。韩琦伤得很重，奄奄一息，不过幸好还有一口气在。刘清波学过急救，就先给韩琦止血。 浴室里也是一滩滩的血，浴缸旁边还挂着个血肉模糊的肉团，冬至仔细分辨才能认出那竟是个还未成型的婴儿。韩琦流产怎么会弄出这么大的事情呢？房间里这一黑一灰两团邪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许多谜团盘桓在头顶，韩琦却陷入半昏迷，无法给出一个答案。灰气缓缓朝韩琦接近，似乎要往他肚子里钻。冬至一张明光符掷过去，反倒更加激怒了灰气。对方陡然膨胀，将明光符震碎，灰气微微震荡，逐渐化为一个婴儿的形体。 妈妈， 娇滴滴嫩声声，完全不像一团凶悍灰气发出来的。韩琦要是听见这个声音，肯定又会以为自己产生幻觉了。但冬至知道不是，这个声音其实相当于音波，说白了就是魂体传递给人类的，因为双方位于不同维度，许多时候未必能听得见。 妈妈， 他像是想要喊韩琦，又带着气音，灰色的婴儿形体蹒跚学步，怯生生的如木而又不敢靠近。 你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母亲下手？那团黑气又是什么？ 妈妈，妈妈不要我了，他找人把我关起来，好痛。妈妈又怀了弟弟，但弟弟想要杀了我，还又杀了妈妈。 灰气死的时候也还是个婴灵，此时表达能力有限，磕磕绊绊传达出一些讯息，冬至听得云里雾里，只能大概拼凑出一点真相。 他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？ 黑黑的屋子有个人，很可怕，我不要待在里面，我要妈妈。 你被关在哪里？ 灰色的婴灵形体剧烈的震颤，似乎想要说却又表达不出来。冬至一头雾水，听了好几遍才反应他说的是玉石的玉。他灵光一闪，转头在韩琦身上搜索一通，果然摸到他脖子上的一块玉牌，拇指长短的长方形玉牌，玉质不算上乘，有点黑，有点杂质，但玉上却雕着一个小孩，下面还有胎纹，整块玉牌透着说不出的诡异。刚一入手，一股寒意从玉牌渗入掌心，冬至下意识缩手，玉牌落在地上，没有摔得粉碎，只多了一条裂痕。刘清波给韩琦止了血，抽空看了眼玉牌说， 这应该是东南亚那边的邪术，降头师通过咒术强行将阴灵禁锢在阴牌里，把主人的气运跟他牵连在一起，彼此互相影响，互相滋养，婴灵逐渐长大就可以为主人服务，保佑对方财运事业之类的。 也就是说，韩琦之前怀过一个孩子，就是这个灰色婴灵，但后来流产了，孩子没有生下来，他还找了降头师，把自己孩子的魂魄关在了玉牌里，借此来提升自己的气运。现在韩琦又怀孕了，这次再度出现变故，浴室里那团血肉就是他腹中的胎儿，而那团黑色的气流则是胎儿的魂体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冬至也只能想到这么多，但他总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呢。还没等他琢磨出个所以然来，张涵那边就顶不住了，黑色气团出乎意料的强大。在冬至看来，张涵的能耐虽然比不上同样出身道门的李应，也仅仅算是略逊一筹，不至于有天壤之别，连他都镇不住黑气，罗南方跟陈国良他们就更不用说了。 所以才有了之前张邯生死一瞬，冬至跟刘清波合力对付黑气的一幕。黑气在刘清波几道剑光的笼罩下，非但没有退缩认怯，居然遇强则强，越发膨胀壮大，甚至逐渐化为一个成年男人的形体。剑光落在了他的头顶，黑气猛烈震颤，散而不碎，眼看就要坚持不住。刘清波加大力道，将剑又往前递了一寸，剑尖微微刺入黑气的脑袋。这时冬至拔出长手剑，也从黑气的背后攻去。轰的一下，黑气突然爆炸，强大的气流将他们两人掀翻，黑气张口一吸，直接将之前那团灰色的婴灵吸入口中。冬至他们这才明白，黑气刚才示弱就是为了趁他们分神的时候吞噬婴灵。两人吃惊不小，遥遥对视一眼，一丝寒意从心底升起。黑气还没完全成型，就有这样的狡猾与阴险，等他完全成型壮大之后，会是何等的难以对付呢？冬至更想起狡诈多变的徐婉，那个让特管局两位副局长亲自出马才最终杀死的人魔。眼前这股黑气，也许力量和灵智上还有所欠缺，但假以时日，何尝不能又是另一个人魔呢？ 绝对要将他扼杀在这里。 吞噬了灵婴的男人形体又清晰不少，他的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，似乎要向他们传达什么。冬至仿佛看见面目模糊的黑气对他勾起了一个诡异的笑容，他来不及多想，跟刘清波一道，两人同时有所动作，一个扑向黑气，一个曾飞快掏出符文，在黑气四周布下法阵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